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对对对， 经典名段。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九。下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198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羊肉串》。在欣赏这段小品之前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焦乃基可以算得上是小品创作的开拓者，由他创作并搬上舞台的小品段子共有83个。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品《羊肉串》了。为了创作这个小品啊，焦乃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搜集素材，体验生活。 这个86年春节晚会要搞这个节目，我是在街头巷尾呢，冬天呢，冒着风雪呢，我半个多月去采访。后来呢，这个我又到了宣武区的这个工商局、工商所吧，我去了解。一个老太太跑来了，跑来呢就说，她说他们那边个小嘎子装新疆人烤羊肉串，结果把他家的猫都给剥了皮烤了。 陈佩斯的精彩表演无疑让小品《羊肉串》增色不少。据说这部小品播出之后啊，街头巷尾的不少小商贩都仿效起了陈佩斯在小品中的装扮。那么陈佩斯是如何把小商贩演得这么的惟妙惟肖呢？让我们来听听陈佩斯老搭档朱时茂是怎么说的。 去铁链生活，我和佩斯大冬天的就穿上羽绒衣，戴上墨镜，在看那个新疆人在动物园啊，在那看那个假新疆人，不是真像，在那装成这个新疆人在那卖羊肉串儿，羊肉串太太那烤好了，烤好了，就学着那个舌头在那打转儿。 哎，烤好了，来吧。 你是新疆来的？ 新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光听这么一个小片段啊，您一定不觉得过瘾。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完整的小品《羊肉串》，陈佩斯、朱时茂表演。 小气劲儿的，来尝一尝啊，2毛钱一串啊！哎，尝尝来！哎，锅炉这位师傅，来，尝尝咱的羊肉串，好得了。嘿，您瞧瞧， 啊，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你有执照吗？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了20串。来，您说， 我问你 吃多少烤多少， 有执照吗？ 我说你跟我磨叽什么执照不执照，你要吃就买，不买走。大哥，我没看见您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啊，是我那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我是一定配合。明白了。您缺点什么？ 你有那个 这个 执照吗？我听不见。哎呀，您大声的说。 这事儿不能大声说。 啊。你是无照营业。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刚才贵手。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哎呦，这大哥，您说撕票就撕票啊，这。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去？ 这规定啊。 不是，这摊儿它不是我的，我 谁的？ 我哥。 你哥叫什么名字？ 哥们儿的摊儿，我是替人家看。 那也得拿钱呢。 不是，您说我这一共就这么几的毛，您看，这不是刚出摊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确实没了，您看，您抽根烟。 我不抽烟。 不是，您消消气儿。 我不会抽。 不会 啊。 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好烟呐， 大桶酒。 哎，不好买呀。 是啊。 您要多少？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追加一等罚款40。 不是，这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翻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瞅着我值40，您把我们这儿卖。倒霉了，你叫我妈没打我。 行，你是第一次吗？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 是啊，不是我这个吃不了鞋，你赶快收摊吧。 收摊， 你再让我看见，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你赶快走， 马上走，马上走。 再让我看见你， 您加倍罚款呢？ 快走， 走您的吧。你说我马上走啊，您呢？走有那么容易吗？轰我走。嘿嘿。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送给我的，味儿都变了。 新疆， 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没去过。 啊，那就好办了。我说，那太遗憾了。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一片大草原啊，一望无。 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啊，是吗？啊，对，是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我说。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 啊！ 听过那首歌词吗？ 什么歌？ 咦，歌颂羊肉串的吗？哎呀，人人都会唱的嘛！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你要想吃就来尝一尝。 那是新疆舞吗？ 它是新疆迪斯科吗？来嘛，人人都吃生 鱼。我不是。 不要钱。 不要钱我也不吃。 交个朋友吗？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 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不是 吗？ 不是，妹， 那就吃。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哎，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 我吃给你看吧。你这确实好吃吧？我来再吃。怎么样，朋友？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香香的， 它臭了， 臭就对了。 说什么？我臭不要钱呐？这怎么说的呢？ 哎呀，朋友，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轻人，别爱吃这个羊肉串啊！哎呀，我从乌鲁木齐坐着飞机啊，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个、 哎。我是说，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这怎么又对了？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臭豆腐 臭不臭？ 臭。 为什么要吃？ 那不一样，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啊。 对对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吗？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汤汤， 这是汗， 吃的全是暖洋洋， 我没感觉啊。 哎，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 哎，烤羊肉串了，尝一尝，尝一尝，热热的呢。 阿里巴巴大叔， 烤好的，哎，又来了。 我说你这个羊肉啊，还是这个， 哎，吃上瘾了吗？ 哎，不是， 哎，那就多吃几。 不是你有执照吗？ 那就多吃几。 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有执照，多吃几。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有，你说什么 执照 啊？执照， 营业执照 啊，应该知道的。 哎呀，营业执照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是什么？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啊，明白了吧？ 哎，是不知道吗？ 你看看，这是什么？ 红卫兵啊！ 仔细看看。 一个汉字认不得， 怎么跟你说呢？你看，哎，你看，那是个白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到没有？ 哎，看见了。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 生的。哎，那是我哥们， 是不是？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执照？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有执照没有？ 他们都有执照， 都有执照。 哎。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应该支持我保护我吧？ 对，不，你没有执照不能在这卖。 我不能卖了。 对， 啊，他们有执照，我没有执照就不能卖。 对，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当然是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你告诉我什么人吗？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 妈，我肚子难受， 肚子怎么了？ 难受， 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哎呀，我肚子疼，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我给， 哎，有纸吗？ 哎，我不卖纸， 是随便什么纸。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你快点， 不要执照 了，快点，我来不及了 啊！不要执照就行，人们随便。 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我没有问题嘛！你不要走嘛！你说 不能走，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就惹祸了。 赶快跑，再罚就不是40了。 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新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啊。 同志，啊，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啊，大胡子啊，他。出口了 啊！哎，什么？哪去了？ 他出胡同口了啊！ 哎，我说，啊，你是干什么的？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儿 啊？对对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我上厕所。 是，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卖 药的。 卖药的啊！哎呀，我看利特灵 啊，对，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是，是，那小子是冒牌的。 哦，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啊。 怎么了？ 我这用的是说，哎，没有，哎，没有， 这个多钱一片？ 啊，这个。两毛， 哎，两毛，来5毛钱的，来给。 这个药我这心里两毛，5毛钱两边半。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的这意思，这意思是您吃一片不够，还得再吃一片，还有个半片。 哎呀！你这卖药的不会说的，你有执照吗？ 不是， 哎，给我看看，我有点急事儿。 你别急事儿，我这， 你给我执照看看。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我给您要执照。 不是你纸， 你给我执照看看。 干啥纸了？ 你给我执照， 你怎么有的呢？长兄不要执照，不要执照。 抓的就是你， 糟了，不是我，你就看，是他对不对？ 对，就是他， 不是我们，那应该是我们，不 对对。 哎呀，我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不是我那个，不行， 走， 那不就来不及 了？你快走吧你。 小时候，我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提到马六甲这个名字，朋友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那条最著名的海峡，而今儿啊，我们要说的可不是海峡，而是一位相声界的名门之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聊的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孙子，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的儿子马六甲的故事。有朋友可能要问了，马志明先生怎么会给儿子起了个和海峡一样的名字呢？其实啊，这里边还有个故事呢。马志明先生本想给儿子起马小川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川字啊，是把三字立起来了，小川也就是小三立的意思。不过由于马志明先生得子较晚，这个名字被马志明弟弟的儿子抢去了，最后啊，还是爷爷马三立为孙子起了马六甲的名字。因为马六甲是马老的第六个孙子，却是长子的儿子，于是就叫六甲了。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后来者居上的意思。说完了马六甲名字的由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马六甲和黄族民合说的相声报菜名。这时候啊，马六甲才只有十来岁。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哟， 您根底好。 对了， 你看我就不行。 您怎么了？ 我呀，背家所累。 哟哟哟，这么点小孩还背家所累？您怎么个背家所累啊？ 家里人口太多。 是啊，您家几口人？ 一百口。 没听说过有一百口人的家庭吗？户口本得多厚啊？ 你不信？ 不信。 不信我给你算的。 算？怎么算呢？ 咱们十口十口的说。 干嘛还十口十口的说呢？ 这样我说得也清楚，你听得也明白。 那行，咱算一算，这头一口 我母亲， 一口了 我妈， 两口呀，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家祠，我们高堂，我爸爸的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婆婆，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叔的嫂子。 哦，这么个十口啊？ 十口吧。 十口十口。 还有？ 还有谁呀？ 我媳妇儿，我爱人，我妻，我老婆，我女人，我们小孩的娘，我爸爸的儿媳妇儿，我丈母娘的闺女，我小舅子的姐姐，我大舅子的妹妹。 要十口。 还有？ 还有，说。 我爸爸。 这可也十个啊。 这就一个。 这怎么就一个了？ 这多了不好看。 还知道不好看？知道不好看就别往外说。 什么叫爱说？ 你这不起哄吗？到底几口人？ 就三口。 都谁呀？ 我们两口子一孩子。 这不挺清静的吗？ 不行不行，成天的抬杠拌嘴，净怄气。 谁跟谁怄气呀？ 我跟我媳妇儿。 两口子过日子怄什么气呀？ 不行。哎，就拿今儿早起来说吧。 啊， 我在那睡着呢。 是 他叫我起。 哦， 你好好说呀。他不，他气我。 他怎么气你呀？ 而你还不起呀？还哪儿凹着呢？

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还有什么？ 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白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鲤鱼、软炸鸡， 不错。 十锦套茶、麻笋五卷、卤煮寒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翅、炒田鸡、烩烩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十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嘿， 还有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倭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子、晒卤肉、鸭冬、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哦，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锅烧烤肉、猪肉块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蒸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涮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拌羊肉、汆虾、爆虾、烩鱼丝、烩咸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锅鲤鱼、板鸭、筒子鸡， 太棒了。 会长旗肚、会南旗、 盐 水肘、花枯猪、猪蹄儿、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北油炸、北酱骨粒、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盐碱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扒三样、红锅子、白锅子、十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太棒了。 这些菜你爱吃不爱吃？ 爱吃。 想吃不想吃？ 想吃，咱们吃去。 我没钱。 哎，白说了。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于出身于曲艺世家，在马志明先生的记忆里啊，好像小刘甲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他就有板儿，要听个什么节目啊，他那小脑袋就跟着板儿动，那小腿一蹬一蹬的都踹在板上。马六甲长大之后，马志明先生还亲自教给他唱京韵大鼓说相声。在马六甲10岁的时候，全国有一个业余曲艺演员比赛，他演唱的京韵大鼓还拿了个一等奖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马六甲演唱的京韵大鼓看晴雯片段。 有一时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六甲演唱的《京韵大鼓探晴雯》片段。虽然马六甲在曲艺上很有天赋，不过马振明先生还是意识到知识和文化的重要性，另外他也深知说相声是个苦差事，于是啊，就让马六甲报考了工商管理专业。大学毕业后，马六甲进入了一家消防研究所工作。马六甲虽然放弃了曲艺表演，但他经过一年半的精心准备，将父亲马志明表演过的相声作品整理成册，出版了一本名为《笑匠杂集》的书。在被人问及为什么要出这本书的时候，马六甲表示自己作为世家子弟，有责任对马氏相声进行系统整理，以保留珍贵的历史资料。当然，这也算是送给父亲的一份礼物。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志明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训鸡》。 我二哥两口子没孩子，二嫂子上班，二哥干嘛呀？在家里头啊，叨叨鸡鱼啊，喂个鸟啊，逗蛐蛐啊，又是玩还赚钱。二哥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睡觉，他睡觉晚上可不睡，夜来欢，晚上不睡，这天快亮的时候了，人们都起来该干点什么了，他不行了，他钻被窝，瞧不着了，歇着吧。就这习惯，这一晃就快过年了。快过年的时候，二嫂子呀买了一只活鸡，27载公鸡嘛，这大公鸡，呵，精神，漂亮，俩圆眼儿，滴溜乱转，大红鸡冠子。粗腿大身量大配大褂，一打鸣特别的好听，那个说这打鸣不老好听的，那这是我打鸣啊，对不对？那大公鸡那嗓子比我得高八度，我二哥一瞧这大公鸡就爱上了，这可别宰，哎，这鸡啊，这是斗鸡啊，这得溜他，我带他些日子，哎，我训训，出去一斗准赢，没跑，留着吧。二嫂又买一只鸡来，买那鸡到家刚一搁地，这大公鸡过去，他一腿牵，二哥乐了，哎，看怎么样？嘿嘿，二哥打有了这大公鸡呀、啊，高兴，出来进去抱着。满世界学鸡去，谁家有鸡他非斗不可，非得跟他斗，也别说百战百胜，一斗还就赢，远近都驰了名了。这大公鸡倒是恪尽职守，每天早晨5点半比表还准呢，到5点半准打鸣。这二哥可不乐意啊，怎么的？他晚上不睡觉啊，天快亮才躺下，鸡打鸣把他吵醒了。他有主意，有什么主意？天黑了他不让这鸡睡觉，他折腾他，晚上训练，晚上练，再把他跟他聊天，反正熬着他呗。今天快亮的时候了，安眠药捣碎了喂，鸡一吃安眠药，甭说打鸣都站不住了。这公鸡啊跟二哥是同吃同睡，日久天长还真受影响， 跟二哥一样的，一到夜里的倍儿精神，天快亮的时候打妞，甭吃安眠药，够时候了自己就上炕了，对吧？也不吃早点，对吧？说这一天呢，他们俩刚躺下，梆梆梆梆梆，有人叫门。二哥这个气，借嘛时候呢？这是的，这玩意有串门，进来进来进来，门没插着，进来吧。来俩人，说我们是斗鸡协会的，准备搞一次斗鸡大赛。有人推荐呢，说你这只公鸡啊，挺能斗的，你是不是愿意参加呀？二哥一听就爬起来了，行，参加没问题，参加，行行行，那个嘛，要拿了冠军，有奖吗？有奖金，好嘞。没问题，我们这到那儿，我告诉你，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哦，好，好，好，好。那么明天上午8:30啊，咱们是准时开始比赛，先呢初赛，然后呢复赛。啊，8:30，这不行，我们得一早睡觉。咱商量商量，咱改晚上10点以后，怎么样？哟，哪有晚上斗鸡的？鸡是巧蒙眼呢、啊，到晚上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要不就算了。哎，别，不8:30吗？去了，我们准去。早起，我带他去。哎，我说，哎，别睡了，爷们儿，明儿早起看你去了，给我露把脸，怎么样？这大公鸡呀、啊，连理都不理他，还是睡着。哎，我说怎么回事？这阳病浅日是用在一时，大奖赛了，咱去不去？这鸡慢慢抬起头来了，睁一只鸡眼，打了一哈欠，又睡了。呵，你这不叫我着急吗？8:30怎么样？你痛快快的啊？你给个信儿。大公鸡一咕噜脑袋，太早起不来。 听完了马志明先生表演的单口小段训鸡，其实虽说马六甲没有能够继续爷爷和爸爸的事业，通过舞台把欢声笑语送给观众，但他也依然为相声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也同样应了将门出虎子那句老话。聊到这儿啊，我们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蔡琴演唱的《人生就是戏》，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就是戏，演不完的戏，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看戏的人儿醉呀醉稀奇，醉呀醉稀奇，笑嘻嘻，随着剧中人忽悲又忽喜，完全忘了他自己，他呀他自己。要是你比一比，谁演得最卖力？只怕那演员反而不如你，看戏的